这倒没有听说过。 啊，他在小区里这么有名，你竟然没有听说过？ 不好意思，平时我太忙了。 哦， 但是我会听你的节目。 真的吗？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只唐耳朵兔子说话特别特别吵？ 哦，对的， 叽里呱啦特别烦。 嗯，他的声音确实是难听极了。 所以熊伯伯，这次我到您的修理商店来呢，是想买一个消音器。 哦，消音器， 就是那种可以让这只兔子的声音变没了的机器。 哦，有有有。哦，让我找找啊。 嗯， 哦，有有有，哦，你看到这个了吗？ 哦，好奇怪，像个口罩啊。 是的，这个消音器原来是给那个大马力的摩托车用的。 哦， 后来那个摩托车坏了，那么就把它给留下来了。 哦，所以买回去之后，只要给它戴在嘴上就行了。 哦，是的，这个也不需要接电源。哦，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哦，太棒了。那我买了。 哦，好的，2块钱。 给你。 哦， 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唐耳朵来了吗？ 唐耳朵 来了吗？ 唐耳朵。 哎， 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个好礼物。 哦， 看看。哇，你看，不是有时候会有雾霾吗？ 哦，是的。 而且有时候你总说，我呼吸的不舒服。 哎，是的是的。 给你买了一个神奇的口罩。 哦，真的吗？ 你戴上试试。 好吧好吧。 塔耳朵， 我来了。 哎，刚才是什么声音？ 怎么比以前更吵了？怎么比以前更吵了？ 你戴上去试试。给。太好玩了。 这是什么？看来熊伯伯的商店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我找他退货去。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李卓晨，是长春街幼儿园大三班的小朋友。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罗伯生气了的故事。故事里小男孩罗伯生气的时候，身体里就会出现一个大怪物，但他的爸爸一点都不着急。渐渐的，大怪物就不见了。我生气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小朋友，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的名字是米雷耶·阿隆索，是由戴璐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湖北美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萝卜生气了。 小男孩罗伯今天真是倒霉透了。他一进门，爸爸就在厨房里面嚷嚷着： 哎呀，罗伯，你把你的球鞋脱掉好吗？瞧你把家里踩的这一个个脚印多脏啊。 罗伯拿着一个打烂了的球拍，还有他的球，他的鞋底上沾满了泥巴。爸爸说的让他很生气，他把球鞋一边踢向爸爸，一边生气地说： 哼，给你。 爸爸端着刚做好的饭从厨房里面正往外走，两只球鞋嗖嗖就从爸爸的脸前飞过来了。 哎呦，你干什么呢你？ 晚饭吃的还是罗伯最不喜欢的菠菜。罗伯冲着爸爸叫道： 呀，又是菠菜，你没搞错吧？ 可爸爸更生气，他对罗伯说： 哼，不吃就算，回你自己的房间里去，等你安静了再下来吃吧。 罗伯气呼呼地上楼梯，他一边上楼一边生气地回答说： 哼，那是不可能的。 罗伯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关上了房门，越想越生气， 想越生气，他的鼻子头变红了，然后眼睛下面变红了，然后整个脸变红了。他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身体里升上来，升上来，升上来，升上来，一直升到了他的嘴巴里。他张开嘴巴，突然一个红色的怪物从萝卜的嘴巴里冲了出来。 啊！砰！ 那个大怪物红彤彤的，就像个大火球。哇，它比萝卜还要高，那么胖，脸上的表情好凶啊！ 啊，小家伙，你好吗？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萝卜被这个怪物给吓坏了。他说：“ 随便，随便吧。” 怪物看了看萝卜的房间，他向着萝卜的床走过去。 好啊，那我们就从那儿开始吧。 说着，他跳上床，一下子就把被子和枕头全都给拉了起来。接着，他拿起了床头柜，朝着墙摔过去。 哎呀！ 然后他把台灯的电线也给拔了起来。 哇哦！ 接着，大怪物举起了萝卜的书架，他入入。使劲地甩着， 哎哈！ 所有的书都在房间里飞得乱七八糟， 全都飞起来吧！ 哎呦，萝卜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真的是吓坏了。 这个是什么呢？ 那是萝卜装玩具的箱子。 哦，原来是玩具箱啊！ 萝卜吓得赶紧叫起来。 等等，不要动那个箱子。 可是怪物才不听呢，他一下子举起了玩具箱，然后把它倒着摇晃起来。里面的玩具全都被倒在地上了。萝卜这下着急了。 嘿嘿，你听见了吗？我让你快停下来。 糟了，萝卜的小卡车已经摔坏了，掉了一个轮子。 我最喜欢的小卡车，你一定要把它给修好。 萝卜拿着小卡车拼命的在修理，转过头对那个大怪物说：“ 你这个大笨蛋，快走吧！你还是变得越小越好，快走！” 那个大怪物蹲在墙角，接着萝卜又抱起台灯来。 我的小台灯，让我把你给放好吧。 他放好了台灯，然后又捡起了枕头。 皱皱巴巴的小枕头，你回到床上去吧。 接下来，萝卜又一本一本地捡起他的书。 好了，这样就好多了。 萝卜小心地整理着一页一页皱皱巴巴的书，他一边整理一边嘟囔着。这个时候，他转过头去扶椅子的时候，萝卜发现，不知道怎么的，那个刚才比他还要高的大怪物已经缩小了，缩小到只有一个皮球那么小。萝卜过去抓住小怪物。 原来你在这儿。你给我过来，我要抓住你。 萝卜打开一个空盒子，把怪物塞了进去。 哎呦，你别这样。 你快到盒子里待着去吧。我再也不许你乱动了。 萝卜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现在他觉得自己身体里那个热乎乎的让他生气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于是罗伯轻轻地打开房门，来到楼梯口，爸爸还在楼下吃饭呢。罗伯用很温柔的声音轻轻地问爸爸： 爸爸，还有点心吃吗？ 你瞧，罗伯倒霉的一天结束了，他又变得开心起来了。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啊，谢谢你。对对对，再给我加两个塑料袋，我怕这一个塑料袋不够结实。 耳朵，耳朵，耳朵 啊！ 你干嘛又跟胡萝卜店的人要这么多塑料袋啊？ 我怕不结实， 但是 我扎穿的。 塑料袋是很不环保的。 环保。我啊，好，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一边走，这胡萝卜扎穿了之后就一边掉，那怎么办？ 唐耳朵，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应该用环保袋来买胡萝卜，不要再每次都要塑料袋啦。 嗯，说的有道理。 嗯， 那下次在我的小书包里放一个环保袋。 我决定了，我要给你做一个很特别的环保袋。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带在身上，都不会觉得很不习惯了。 真的？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那我好期待。 上次给你做了个不环保袋 啊？对。 嗯，你嫌不环保袋拿着太大了 啊？是的。 再上次给你做了个纸环保袋， 嗯， 你说纸环保袋太容易破 啊？是的。 嗯，什么才能放在你的身上都不会觉得很多余，同时又很结实？我想到了。 什么？ 如果用毛线织一个环保袋， 哎， 那不是又轻然后又结实吗？ 冬天还挺暖和的。 对，用什么毛呢？ 就这样。哎，行行行，回家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哎， 哇塞，天哪， 我困了。 唐耳朵，你最近吃什么东西了？怎么掉了那么多毛？ 嗯 啊，我想到了。 嗯 嗯，我要用唐耳朵兔子掉的兔子毛织个兔毛环保袋。 嗯，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披在身上，因为它是你的毛织的吗？ 嗯， 所以看起来完全是一样的。 我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呢？ 对，就这样开始织。唐耳朵，醒醒醒醒，看我织好啦。 哇， 兔毛环保袋。 可是我身上的毛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因为你掉的毛不够，我刚才就拔了点。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把糖给呱呱吃，呱呱不一会儿就全都给吃光了，但是他还想要，于是他就对妈妈说： 妈妈，你怎么不给我吃不会消耗的东西，让我放在嘴里好长久地尝到甜味儿？ 妈妈笑着对他说：呵呵，我的傻孩子，任何好东西一经咀嚼吞咽都会消灭的。呱呱一听很着急，他马上又对妈妈说： 怎么可能，那弟弟天天抱着奶瓶子吃奶，也没见他把奶嘴吃下去呀。 呱呱有一个阶段正在学习造句，为了训练呱呱呢，妈妈就对呱呱说：呱呱呀， 妈妈考考你啊，咱们多做练习好不好？你来用因为所以给我造一个句子好不好？非常简单。只见呱呱眨了眨眼睛，想了一下，然后他摇晃着脑袋，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因为我的肚子不甜，所以我要吃巧克力。 呱呱由于太贪玩，从桌子上摔了下来，把手臂摔断了，去医院住了很长的时间。等胳膊养好了之后呢，出院了。他高高兴兴地和医生叔叔告别说， 再见医生叔叔。 呱呱的姐姐打趣地对他说，哎，什么呀，再见，怎么你还要住院呀，是这意思吗？这一说不得了，呱呱马上改口对医生说， 那医生叔叔永别了。 呱呱只有5岁多的时候，他经常一有钱就自己学着去买东西，家里的人都拿他没办法。有一天，妈妈看见他手里又拿着一个气球，于是有些耐不住性子地对他说，哎，你是不是又去买东西啦？呱呱连忙回答说， 不是买的。 嗯？那你是怎么得来的？ 是买泡泡糖中奖送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金阶梯教育13班的崔修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英文儿歌。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All day long,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all day long. The doors on the bus go open and shut, open and shut.Open and shut, the doors on the bus go open and shut all day long. The horn on the bus go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The horn on the bus go beep beep beep all day long. The rap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The rap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all day long. The 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 The 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all day long. 下面请卡尔安娜国际幼儿园的珍妮老师帮我们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The wheels on the bus,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day long.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es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all day long. The doors on the bus goes open and shut, open and shut, open and shut. The doors on the bus goes open and shut all day long. The horn on the bus goes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